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今天由爱奇艺与华索影视联合出品的犯罪悬疑系列网络电影《杀无赦》在京举行了密合开启定档发布会，主演蓝正龙、邓家佳、韩鹏毅等一同出席，并分享了幕后拍摄趣事。活动现场曝光了终极海报与预告，两者透露出的紧张压迫感赚足观众眼球。艾弗杰尼与黄旭更是惊喜现身，献唱影片同名主题曲。将于2018年1月19号上映的历史悬疑题材影片《第一夫人》今天曝光该片幕后制作特辑。《第一夫人》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，呈现出一部关于最美第一夫人的想象力之作。《第一夫人》曾收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编剧奖，并入围金狮奖。同时，影片还荣获了包括最佳女主角、最佳原创配乐和最佳服装设计在内的三项奥斯卡提名。俄罗斯冒险片《太空救援》曝光终极预告，将于1月12号与内地观众见面。该片改编自著名的礼炮七号真实事件，预告揭秘了片中的基本人物关系，两位主角在太空的惊险之旅也让人着实捏了一把汗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为您编辑播报的，下一时段我们再见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晚上九点，欢迎光临爱得更久点，我是巧克力韩韩丽，欢迎来到电台点歌节目《爱得更久点》的下半时段。下面这首歌是一首友情歌曲《如果的事》，今天呢是来自王蒙要送给好朋友玲玲的，今天呢是她22岁的生日，对你说一声生日快乐。 一直对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，像风没有理由轻轻吹着走，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，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，我应该去证实爱你两个字，不是对自己矜持，也不是讽刺，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，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，我很不服，我还在想着那件事。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，如果你因为我而出事，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，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，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，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，我不敢去证实是。